很喜欢啊，特别是在美国住的这个房子有大环境，很优美啊，舍不得，那就是障碍啊。这个地方舍不得，极乐世界你怎么能吃得了啊？总不能说到西方极乐世界还要把我的房子地图带去，没这个道理啊。你要能舍啊，能放下了，放下了自在了，心里没有障碍，那个放下之乐，放下之自在，一般人不容易体会，必须你做到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啊。这才有几分相应啊！为什么经要念得熟啊？经念得熟啊，西方极乐世界那是老家了，那个家乡一切状况啊，这记忆都就很清楚了啊。起心动念一想，想什么？一想就是想极乐世界，不想别的地方啊，专想极乐世界，专想阿弥陀佛。给诸位说，这叫做念佛，念不是口里念的，念是心上有啊。你看看那中国的字，中国的文字是很了不起啊，啊，这个我常讲啊，是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这个文字比不上中国文字啊，文字是个符号啊，中国的这个文字充满了智慧啊。念是会意，精心呢、啊，现在心，心上有，这叫念啊。口里念佛，心里头没有，不叫念呐、啊。口里念佛，心里还贪念着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还不能够放下啊。那就是古人所说的，你喊破喉咙也枉然了啊，心上没有吧啊，要心上真有啊，心上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这才行。那么也许有人要问，你要这样念，你是不是太迷信了？你太傻了啊，这个现实的生活你都丢掉，你去搞这个虚无缥缈的啊，不要被释迦牟尼佛骗了啊，不要被这佛经骗了。如果你要明白道理呢，你就晓得这个事情是真的，佛告诉我们。这一切万法，一切现象从哪里来的？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从理上说，唯心净土，自信弥陀啊，天天想极乐世界就是遍净土啊，天天念阿弥陀佛就是遍自信弥陀啊，这理上讲得通啊。何况佛在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这句话很重要。换句话说，想什么就变什么境界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怎么来的？心想变成的。你想佛，佛境界现前；想菩萨，菩萨境界就现前。这凡夫天天想什么呢？想贪嗔痴，凡夫是这个心， 啊，想名闻利养，想这个东西呢，这就搞六道轮回呀。这六道轮回哪里来的？你自己想出来的呀。这是原理，这个道理搞清楚了，我们念佛的信心的真正坚定了。啊，不但一般人说这些似是而非的话，我们不动心。啊，这个善导大师，你看在这个《观经注解》里面讲的，摩罗汉来跟你说，全教菩萨跟你说，化身大士来跟你说，等觉菩萨跟你说，都不理会。为什么呢？我清楚明了。这个做法绝对是正确的，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这才叫信心清净呐！啊，《金刚经》上那个得的结果是这身实相，我们是信心清净，必定往生。这个一点都不错啊！所以是决定不动摇啊，晓得非这样做不可啊，我们有这样坚定一个信念啊，依照这个方法修行，那这个金刚经这个开始对于我们念佛帮助就大了啊，这是真实的帮助。那么就此经而论，佛说的须菩提听到啊，他接受了，他明了着，毫无问题啊。啊，后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生是信否？那么在我们这个本字里面是在第三页啊，第三页第24节啊，就是当中啊，这是多少行啊？第六行啊，我们旁边这个数目字是依照姜维农居士科判住在这个上面的啊，将来大家要是拿到姜居士这个讲义呀、啊，一对照啊，就很容易查，啊，因为讲义分量太大，啊，页数很多，很不便查。他前面虽然有扣判的，但是没有注明页数。我们这一次把这个本子印了3000本，把每一段呢，我们都标上一个数字。而且在扣判里面注明页序，所以查的时候很好查啊。对于研究《金刚经》的人来说呢，是方便太多了啊。那么这个本子现在已经印出来了，还没有寄到啊，会有大概是有1000本寄到美国来啊。那么这是第24节。啊，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生实信否？”这个实信就真的相信吗？啊，有没有人听佛这样讲的会真正相信呢？啊，佛就告诉他：“啊，佛告须菩提，莫作是说。啊，莫作是。”你不能这样讲法。如来灭后，后500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众生很多，根性差别很复杂。 不能说没有人相信。后五百岁，就是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第五个五百年，啊，就叫后五百岁。那么换一句话是说呢，就是末法时期呀，啊，世尊法音正法一千年，下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啊，这个五百岁就是2500年以后的末法时期。现在正是这个时候。如果到中国古时候啊，那个记载啊，佛灭后到现在是3021年吧，啊，3021年，啊，这个给外国人的算法的时候有很大的一个出入，啊，但是我们不必去考证这些东西，啊，不管怎么说呢，都已经超过2500年了，啊，所以现在不是后五百岁了，是后600岁了，啊。有持戒修福，这句话我们也不能随便把它看过，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现在是民主自由开放啊，民主自由开放啊，我们在台湾看到了，啊，台湾是民主自由世界第一先进的国家，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像台湾那么自由，那么样民主，个个都可以做主，啊，个个喜欢做什么做什么，无法无天啊。是我们看到民主自由发展到最高峰，就是无法无天了。哎，各国人都说我爱怎么样怎么样，这民主啊。在这个社会里面，还有肯守法的，还有肯修福的，这不是普通人呐。这要不是过去是有深厚的善根，他怎么肯做到？啊，诸位想想看，这个小朋友从小啊，他就看到这个社会，这小孩有样就学样啊。国会天天打架了，小孩在学校里上课，他怎么不打架了？啊，我看到电视上立法院打架，他将来打得比他们一定更厉害啊，这一定道理嘛。啊，所以从前我们听到这个全世界哪个叫国家国会这个吵吵闹呢，还没听说过啊。啊，现在多了，中国有，听说外国也有不少了，这个电视广播上都有了，所以中国这个民主传过去了，这先进国家。啊，所以在这样社会里面，这个人还知道持戒，还懂得修福。善根深厚之人啊，他听佛所说的，他能接受，他能够相信。底下佛说的好啊，啊，真的不是普通人呐、啊，当知世人，不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亦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啊，这个我们才晓得啊。这现在所讲是再来人的 善根不是学来的啊，真的是无量劫当中啊种植的善根啊，所以天下怎么乱他不受干扰啊，他还是能够啊守得稳啊，还是能够如理如法止住。这个世界不是没有啊，有这样的人啊。无论在哪个世界、这个地区啊，在哪个国家，我们都见到，而且见到的很多啊。到一个地方啊，我们在那里讲经啊，在那里。跟大家一块研究修学啊，有许许多多人热烈的来参加。那么这些人就是佛在此地说的，他们过去生生中善根非常深厚啊，所以佛法的弘扬宣传非常重要啊，因为经常讲的善根不得他有了，遇到佛法是因缘啊，要三个条件具足啊才能成就啊。佛法给我们帮助就是因缘，你看往生净土弥陀经上也说得很清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那我们善根福德是具足的，多生多劫修的，现在差的是因缘呢啊，所以有很好的因缘启发我们的善根，那么这一生呢就能成就啊。所以佛在此地把这个四理都为我们说清楚说明白了而且下面这一段话说在讲跟无量寿经上佛所说的一模一样啊，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净心者啊，须菩提，如来悉知悉见呐、啊，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啊，佛见到所以我们万万不要以为我们修善积功累德了怕没有人知道、一切诸佛菩萨都知道，可是呢最好不要叫世间人知道啊，叫世间人知道麻烦就大了古圣先贤呢常常教人教我们要积阴德，应得做好事不要张扬，不必让人知道啊，你做些好事人家一赞叹一表扬爆掉了就没有了啊，何况很容易堕落在名闻利养里面啊，换句话是容易引起你 贪嗔痴的烦恼啊！所以佛在此地教给我们不着相，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啊，决定不能把它放在心上。所以这个般若修学之难，这个心上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这个事情太难太难啊！净宗的好处在哪里呢？心里面可以有极乐世界，可以有阿弥陀佛，这凡夫心里头一样没有不行啊，总得有渣一样的 啊！这个净土法门的方便就在此地啊，这个比其他法门好修多了啊。接着底下说，何以故？这为什么呢？是诸众生，无佛偶像、人像、众生像、寿者像，无法相，亦无非法相。说大家以这个标准，以这个条件，太难太难啊！怎么可能找到这样的人？以现在来说，学佛的人很多，但是以这个标准来找呢，恐怕很难找到一个了啊！这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过去生中的那个善根福德还不够深厚啊，还没达到这个标准呢。啊，但是虽然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像这个《无量寿经》上讲二舍王子那批人，大概我们他那个标准是有的啊。那个标准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400亿佛，我想这个标准呢，我们在座每个人大概都差不多啊。过去生中曾经供养400亿佛，今天听到念佛法门还不想往生啊，只动了一个欢喜心啊，听了很欢喜，希望我将来成佛也像阿弥陀佛一样啊，往生的念头没起，你就知道这个往生多难啊，那是多大的善根福德因缘啊。啊，我们对于佛在经典上讲这些道理、这些事实真相，我们也摆在眼前面前，这些事才清楚啊，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啊。善根没成熟，这一生一世、生生世世培养。不能舍弃众生啊，啊，要培养他，啊，使他的善根呢渐渐趋于成熟。如果欲得语言殊胜，这个实在讲呢，善导大师说道，啊，善导大师讲西方世界九品往生是什么原因呢？真正的原因呢？都是在语言不同，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说的我们真是心服口服啊！遇到的语言要是殊胜的话，经典是真的啊，注解是正确的，我们读了听了，真的听清楚了，听明白了， 我们的信心呢马上就下下去了。这语言殊胜呢、如果说遇到净土三经呢，经没有问题，注解注得不甚详细，或者注得太深了看不懂，或者注得浅了看了没兴趣，我们往生这个意愿就薄弱了，这是语言不好啊。由此可知，这个缘分呢，对于我们成败的确关系非常重大。那么《金刚经》的条件，必须要破四相的，要破四见的，这样的人生来讲太难得了，太稀有了。中国的禅宗，五祖以后都是用《金刚经》来印证的，因为禅宗在中国传播的很广，影响力很深，因此《金刚经》也就被大众普遍的所尊敬。可是法传了1000多年了，免不了有一些弊病丛生，所以晚近依照这个法门修学得利益了就不多了。正如同嘉维农居士所说的，对于这部经的经义能够很正确的、很圆融的理解的人就不懂。不能够圆解，怎能够圆行？所以要达到修行的成就，当然就难了。过去谭旭老法师说过，我们在《念佛论》里面看到，我们在谭老打佛七的这个录音带里面听到，他说他一生当中接触到宗门的大德，就是参禅的禅宗这些大德，他说他们修行得禅定的他见过，他也听过，也听说过，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他一生当中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这就是难啊，禅宗不见性不能出三界，就是此地讲的四相没破，不能出三界。那么得禅定就很难得了，这一入定，像虚云老和尚盘腿一面 一入定啊，常常一个月半个月不出定的，这个在我们一般人看起来了不起了。真正修行人看到的没有什么，他那个功夫啊，只不过是僧初禅二禅 三四禅天而已啊，出不了三界啊。出不了三界，换一句话说，没成就啊。天上寿命长，天福享尽了，还要堕落啊。实实在在说啊，六道里面这些众生在三善道的时间短了，在三恶道的时间长，这是佛在经上讲的太多太多了啊，头出头没啊。这就说明了其他法门里面用功